一网打尽，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。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 中央统筹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《档案》。 一位战死异乡的英雄，两封从未寄出的家书，身经百战的硬汉戴安澜，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柔情？ 你只苦得数年，即可有出头之日矣。望勿以我为念。 69年后，戴安澜之子又是如何艰难寻找到父亲牺牲的地方？档案独家采访戴安澜幼子戴成东，公开寻父之旅珍贵影像，为您讲述抗战家书之寻找家书中的父亲戴安澜。 31年5月31日午后时分，在缅甸北部的老毛邦村旁一片榕树林子里，来了几个不寻常的访客。其中一位微胖的男人，头发略显稀松，已经年逾古稀，还有一个当地的青年是他们的向导。这一行人来到了榕树林的深处，只见古稀老人拿出了一张地图，随后他突然扑到一座古庙旁的两棵老榕树下，掩面痛哭。老人一边哭一边用中文喊着：亲爱的父亲，我们来看你了，不要做他乡之鬼，您跟着我们回家吧。这位古稀老人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缅甸一个偏僻的原始村落呢？他跪倒在地声声呼喊的父亲又是谁呢？古稀老人就是我身后照片上这位，他的名字叫戴成东，而他的父亲则是鼎鼎大名的抗日英雄戴安澜。 戴安澜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仁泉乡丰和村，家里人或许对他有着很高的期望，便给他起了个极富浪漫的字，海鸥。戴安澜从小书读的就很好，并立志积极投身到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。18岁那年，他考入了陶行知担任校长的南京安徽公学学习。戴安澜有个叔祖父戴端甫，在粤军担任一个团长职务。在这位叔祖父的影响下，戴安澜选择在自己20岁那年响应孙中山的号召，投身军旅，考入了黄埔军校第3期。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，戴安澜多数时间都在一线部队带兵。既然父亲是个中国军人，那么戴成东为什么要跑到缅甸呢？他口中的回家又是何意呢？ 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便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步伐。随着战争的深入，为了称霸野心的需要，日本又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合作协约，法西斯轴心国同盟正式形成。最后，日本又将目光瞄向了太平洋地区。1941年12月7日，在山本56的指挥下，日本海空军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，以及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属地。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缅甸战场成为中国和太平洋战场两大主战场的战略结合地带，而原本驻守在缅甸的英国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几乎一路溃败，缅甸战场的形势极不乐观。为了对抗法西斯轴心国同盟， 1942年元旦，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宣告成立。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四大国之一，为了战局的整体作战需要，中国承担起了大国责任，出兵缅甸。 当时中国自身的抗日战争已经打得很艰苦了，但这一仗中国还是决定答应下来，除了为世界战局的整体态势考量外，再有就是为了保住中国西南唯一通向国内的运输线滇缅公路。 于是国民政府决定集结第五军、第六军、第66军，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。在1942年3月2日，受蒋介石指令，第200师作为先头部队孤军赴缅，协同英军作战。只见在一片崎岖山路上，一队队将士背着行囊，汽车载着机械化作战武器，奔赴缅甸。 可谁成想，丹兰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到祖国与家人团聚。 戴安兰的二儿子戴景东曾回忆道，父亲出征缅甸前在找他穿的靴子，他当时在房间里把两只脚放在这双靴子中，在地上拖着来回走。只见妈妈找到房间来，很焦躁地对他说，不要再顽皮了，让爸爸穿好出发。当父亲穿戴整齐后，便和全家告别，转身离开。哪知这一次竟是他们和父亲的永别。 虽然在缅甸的那些日子里，丹兰有时会给家里写信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家书都被及时的寄出了。丹兰去世的时候，长子傅东14岁，次子敬东4岁多，至于幼子戴成东刚刚1岁多一点儿。所以戴成东不像自己的两个哥哥，他对父亲几乎没有记忆，也正是因此他就想为父亲做点什么。让我们来听一听戴成东的回忆。 10年的年底，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，在西安什么的时候，突然1959年母亲讲的一句话印到我脑子里头来了，印到我脑子里。一句什么话呢？因为59年我考大学的时候是6、7月份嘛，天气很热，在家里看书，母亲就到房间来打扫卫生。打扫卫生的时候，他看我在看书呢，他就把这个扫帚往桌子边上一搁，然后就跟我讲了一句话，说你爸爸对我们家里大家都非常好，但是呢，他说牺牲的时候连个梦都没有给他。当时我大概有17岁嘛，听了以后就说哦，也没想什么东西，就没有去管他了。但是这个话呢，在2010年年底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跑到我的脑子当中来。后来我就在想，我说为什么会给妈妈梦呢？当时我想为什么会这样呢，我说会不会他们牺牲在国外啊，就是像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讲的，说不做他乡之鬼，不做异域之魂，说我一定要到那边去，一方面是祭拜一下，找到父亲牺牲的，对父亲祭拜，也为和父亲在一起牺牲的那些在远征军的将士们一起来祭拜。 于是戴成东萌生了一个念头，一定要去缅甸寻找父亲当年牺牲的地方并去平掉。这个愿望在戴成东退休以后被付诸行动。 2011年5月26日，缅甸政府签署的签证批了下来。非常巧合的是，这一天也是戴安澜将军殉国的日子。3天以后的下午2点，戴成东便乘坐东航2029次航班起飞，前往缅甸古都曼德勒。飞机经过1小时10分的飞行之后，降落在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。 当天晚上入住曼德勒国际酒店后，中国驻曼德勒总领事唐英和领事张建兴即登门看望。戴成东这才了解到，此次他们二人赴缅甸能够成行，比他们想象的更难。 我的统战部很支持，就写了个信给当时省外办，省外办看了以后也很支持，就向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向他们报告这个事情。这个但是缅甸方面呢，再三呢就没有回复。 这主要是源于两个人要去的地方是缅甸的非开放区，外籍人士如果没有特殊的批准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此前通过中国外交部向缅甸政府递交的签证申请中，戴生东详细地阐述了父亲戴安澜将军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200师在二战中与缅甸人民一起共同抗日的情况，并因此殉国在缅甸。正是源于这样的前提，在中国外交部的努力下，缅甸总统办公室特批了这一申请，戴生东得以成行。 戴成东他们首选的目的地是莫罗。据第200师在缅作战行动日志记载，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40分，师长于毛邦殉国，一天后于莫罗渡瑞丽江归国。与毛邦不一样，日志在记载莫罗时还有英文注意，莫罗在缅甸地图上能够找到，而戴安澜牺牲的地方是一个叫毛邦的地方，在地图上却找不到这个地名。 因此对于此次出行缅甸，当戴成东他们真正踏上缅甸的土地之后，对于是否能真正的寻找到父亲的牺牲之地并无多大把握，他们的心里开始忐忑不安起来。等他们一行到达曼德勒后，有两位中国远征军的后代来迎接他们，其中一位名叫王建贵，他的父亲王玉成当年便是戴安澜将军麾下的重机枪连连长，参加过铜鼓战役。大家见面非常激动，想象着当年父辈们为了祖国悲壮的远征到此对日作战，便感慨万千。大家聊起了铜鼓之战，在聊天中戴成东说到了母亲的心愿和父亲的家书，而那第一封未发出的家书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写下。 1942年2月，日军在攻陷马来西亚后，又以32、55、18师团分三路侵犯缅甸。缅甸是英国殖民地，日军前期进入缅甸有60000余众，大大超出了英军的防御能力。1942年3月16日，仰光失守，日军开始连日对铜鼓轰炸。由于英军空军基地远在马格威，日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，而英军却固执地不肯与中国军队合作。铜鼓就这样被留给了戴安澜率领的第200师独立守卫。 孤军在此，戴安澜的压力是巨大的。 从3月18日至22日，与日寇的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，日军既有重炮又有装甲车，兵力一再增加，并且配备了重武器。虽然第200师是美式机械化师，但也扛不住日军的车轮战攻势。戴安澜曾多次请示上级询问援军以及后备武器，盟军司令部都表示无法提供援助，同时命令他们死守孤城，不准撤退。 戴安澜在到达铜鼓时询问英军师长斯考特关于敌情、日军的作战方法、作战的安排等等，而他都是一问三不知的摇头，团参谋情报也不准确，总之一片混乱和含糊。军人的使命告诉戴安澜，无论如何他都得完成任务，但铜鼓也许就是他最后的战场了。2042年3月22日，在狭小的临时指挥所里，戴安澜来回踱着步， 他皱着眉思考着下一步的战术安排，可想着想着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，拿起了电话。在电话中，戴安澜告诉他手下的各团团长说，他准备立下遗嘱，并希望各级军官和士兵都要有战死沙场的心理准备。放下电话，戴安澜坐在了小桌前，拿出了纸笔，开始写信。信写完后，戴安澜把它塞进了自己的军用挎包。亲爱的何心，于此次奉命固守铜鼓，因上面大计未定，与后方联络过远，敌人行动又快，现在孤军奋战，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，为国战死事极光荣，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，端公先逝未及送葬。这里提到的何心就是戴安澜的妻子，而端公指的就是戴安澜的叔祖父戴端甫。在这封遗书口吻的信中，戴安澜先是对不能在家照顾老母亲和叔父去世他未能在场而抱憾，接着他开始对妻子嘱托家事，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，但父敬离城四儿，聚集聪俊，将来必有大成，你只苦得数年，即可有出头之日矣。望勿以我为念，又我去岁所经过之事，实在对不起你，望你原谅。戴安澜率军入缅时，他和妻子一共生下了三男一女四个孩子，看得出对于这四个孩子，戴安澜寄予了厚望，而且信心十足。我要部署杀敌，时间太忙，望你自重，并爱护诸儿，侍奉老母，老父在晚可不必成文，生活费用可与志川、子模、尔魁三人洽取，因为他们经手我亦不知，想他们必能本诛良心，以不负我也，专此寄送。在这封信的末尾，戴安澜请妻子照顾好老母亲，说到今后妻儿生活上的问题，他说会将妻儿托付给自己的朋友。写完信后，戴安澜整理了一下戎装，提上枪，宣布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，然后奔赴前线。从戴安澜留下的信件来看，他和妻子王和心的感情应该很好，但其实王和心是戴安澜的族中长辈硬塞给他的老婆。刚结婚那会儿，王家姑娘不仅没有名字，而且还裹了小脚。不过年轻英俊的戴安澜却没有世俗的眼光，他在23岁那年迎娶妻子后，就给他取了第一个名字何心，意为找个当兵的丈夫要有含辛茹苦之心和坚韧的精神。后来戴安澜又教妻子读书识字，看到夫人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后，戴安澜将她的名字最终定为何心，意为自发心香。至于戴安澜对自己四个孩子的期望，从孩子的名字中便能窥得一二。戴安澜的幼子戴成东说过，按照他们的族谱排行，他们这一代应为横字辈，但自从抗日战争开始后，父亲看到了一些东西，于是就决定给孩子们改名字。我手中拿的是出版于1938年7月的《日寇暴行实录》，就是 戴家后人所说的当年刺激到戴安澜的东西。翻看这些老画报，尤其是这一页，我们的孩子里面都是被屠戮的孩子照片。我们可以想象，每一个有血性的男人和父亲对此都会感到愤怒的。于是戴安澜给儿子取名富东、敬东和成东，东一指东洋，他希望儿子们要勇敢出征，打败日寇。至于女儿，戴安澜取名戴藩篱，意思是修好篱笆，保卫家园。如此三儿一女的名字都与抗日有关联。作为一个父亲，戴安澜一定是希望自己能看到孩子们平安长大，生活幸福美满。但作为一个军人，他随时面临着痛苦的抉择。当他在家书中写出决意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，为国战死事极光荣这段话时，他能做的便只有专心战事，把孩子们交给妻子。在写完3月22日的遗书后，戴安澜立下军令状，如本师长战死，以副师长代之，副师长战死，以参谋长代之，参谋长战死，由步兵指挥官代替，各级照此办理。随后战斗打响了。 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在十多天激烈的铜鼓保卫战中，戴安澜率领的第200师最终以少胜多，取得了出国参战后的首次胜利。蒋介石对此赞赏有加，称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。作为盟军，美国政府亦认为这一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，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。因为铜鼓战斗的胜利，戴安澜在战前写下的类似遗嘱式的家书也就没有寄出，而是被戴安澜继续带在身上。 也因为如此，当69年后戴成东等人到达缅甸时，在曼德勒华人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曼德勒当地几乎所有的华人社团都聚在一起宴请他们。戴安澜将军当年在缅甸的抗战经历频频被大家提及。尤其让大家高兴的是，缅甸政府全力支持，有外交官全程陪同。戴成东说，抵达缅甸之前，对于自己在缅甸的寻访还有诸多忐忑之处，诸如交通怎样选择、语言沟通有困难等等，但没想到热心的华人都帮他解决了。 交通上，首先是缅甸长龙公司派出了一辆越野吉普给予帮助，该公司老总也是位华裔，听闻过戴安澜将军的远征殉国事迹后，对戴成东的寻父之举坚决支持，安排在机场迎接他们的两位远征军。之后王玉顺、王建贵也都抛开手上的生意家事，作为向导和翻译全程相陪。 交通工具有了，翻译也有了，接着就由在缅甸生活多年的两位远征军后人商量安排寻访路线。因为这次寻访的目的地路线都是山区，当时正值雨季，交通极为不便，要想抵达戴成东在地图上看到的莫罗，只能先开车北行，经孟密到达密松，然后从密松坐船沿瑞丽江行进。莫罗位于曼德勒东北方向，两者相距大约200多公里。戴成东心想，找到了莫罗之后，按照当时200师作战日记记载推测，父亲牺牲地毛邦就应该位于该地的1.5天路程以内，到时可在这一范围内搜寻。那戴安澜将军当年又是怎么牺牲的呢？ 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来不及吃早饭，努力工作的你别忘了带两颗补充营养。下午工作疲惫，吃两颗又是满满的正能量。加班加的脑子断片，吃上一颗让大脑和身体重新上线。 对啊，只有好东西我们才愿意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您猜到了吗？我们说的就是核桃。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啊，最近一推荐啊，这热线真的是热到烫手。 对啊，只有好东西我们才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。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今年呢是简化包装，加量不加价，一箱五斤重只要199块钱，每斤划算到39.8块。 嗯，从此呢吃核桃不必费力，大口吃才过瘾。纸皮核桃壳薄如纸，果仁橙黄饱满，原香清脆，买上一组回家跟家人一起分享。周末的午后晒晒太阳，嚼几颗核桃，没有工作，没有琐碎的生活，只有一片家人同处的欢乐。吃着玩着享受着健康。 提起核桃，不少人还能回忆起小的时候啊，每当考试前一定要吃个核桃。但是啊，那个时候我的记忆里就是爸爸拿个锤子敲敲打打，打出来的核桃力气还要适中，反正没吃过几个整颗人的，太难剥了。一度呢我都很反感吃核桃， 完全没有满足感是吧？这是因为核桃的品种啊，就像我们这次推荐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，它就完全不一样。它用手一捏就能捏开，哇，整个果仁就露出来了，而且个头很大，壳很白净，出人率高，桃仁片张大，色泽白净，含油量高。 轻轻一捏果仁丰满，仁衣呢为黄白色，吃一口啊，人肉是白净新鲜的，而且我们绝不泡药水，绝不漂白，您看到的吃到的就是原生态的。199元一箱五斤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，您今天买上一箱回去送爸妈，不要锤子，一捏就开。 对， 那个时候他剥给我们吃，现在换我们剥给他们吃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电话只开通5分钟，过时优惠就会立马取消。4007106108，打进电话成功预定，送到家之后满意再付款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白鹭道，竹竿摇，金秋果满地跑。白鹭已过，漫山遍野的核桃林里又如期传来了清脆的竹竿敲打声，新鲜的美味正扑面而来。 男人们在树上用长杆敲打，女人和孩子们啊在树下捡食。收获的季节里，农家满心的欢喜，今年的丰收代表孩子下一年的学费又有着落了。 其实啊，199块钱这一箱核桃就是您一次加油的钱，一次美甲的钱。但是整整五斤重，全家齐分享的套餐，带回家的又何尝不是美味和健康呢？ 对呀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还在开通，倒计时2分钟的时间，赶紧把握。吃核桃，也许您爱的是美味，也许您爱的是营养，那么我们都要吃好的。185的纸皮核桃没得挑，由于海拔高，雨充沛，土红润，日照长，造就了它优质的内在，而且是无漂白，原味更营养更健康。 市面上一斤动辄50-60，今天我们原产地直采是199块钱一箱，一箱里面是五斤，每斤划算只要39.8块。39.8保证到您买的是原产地不打农药不漂白的原生态好核桃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也是提醒各位，我们的活动倒计时还剩下最后一分钟，还没打电话的必须要催您了。 是的，再不订购可能就来不及了。成功预定是免费送货到家，满意您再付款。一箱里边有几个坏果是很正常的，